窗，为你我受冷风吹。 林中经典老歌，如同翻开尘封的日记，用成熟的目光再一次审视昨天的自己。聆听经典老歌，如同冬天浴血的时节，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隽永浑厚一味无穷，勾起你重重的岁月感怀，成熟多彩的生活期待，人间岁月。看场 IMAX 电影，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爱逛新水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你刷的印记很有夏天的感觉，手中的铅笔在纸上来来回回，我用的样子形容你是我的谁，就当你的滋味，那边你的小了解，初恋的香味就这样为我们轮流寻味，那温暖的阳光像酿醉的草莓，你说你舍不得知道这一种感觉，笑着脸就像雨水，影子落叶泪，给我的思念偶有意义，几句是非，也无法将我的热情冷却，你出现在我世的每日，一刹之间，我的爱已成就像雨水，就在你眼里，像是你特别的美丽场景，我借着谁的永远爱你，写天使的结尾，你想我为你想要的了解，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正在为您带来的是流金岁月，我是梧桐。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周杰伦的七里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 Bytwo 的梦先生。 夜色透明，微风吹起，满天繁星闪烁不停，就想起我想起你曾说，每次心动天生就会有颗流星守护爱情。亲爱的，我总是一不小心亲入你眼神碎的眼睛，想逃却逃也逃不开，想说却总是说不来，每次低头微笑都希望你会明白，爱你一天陪着呼吸的天台，闭上眼睛试着勇敢伸出手，感受你有点甜有点心酸，是否这种感觉就是爱呀。亲爱的，每次你想要靠近我，总是不知所措逃避，那些甜蜜的拥抱快要冻结我心跳的承诺。就是爱呀，亲爱的，我总是一不小心亲入你眼神碎的眼睛，想逃却逃也逃不开，想说却总是说不来，每次低头微笑都希望你会明白。浓浓的青春在脑海里，我叫醒你，想来想你。 1996年主演了张艺谋的《有话好好说》，成为了最时尚的谋女郎。随后他又主演了《真情告白》和《真情告别》等等电视剧，一时间都是万人空巷，收视率也是一路飙红。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 梦见自己置身的黑海游戏》，突然间你大喊着你快进隔壁，还是推出不声的给我狂欢呼，是你过来把我抱紧，你的怀抱像夏威夷般的水域，我害怕天亮又变成冰天雪地，可知道有大雨带来雨而加急，痛苦痛苦干嘛打喷嚏，世界话里都是一些抓不住的雨，活泼的尸体痛的卷曲，才知道这是风里感情世界那么拥挤，我要偷偷起，爱上我呼吸让我窒息，不爱我又会哭泣，游来游去漫无目的要去哪里，听说爱情算是无尽需要勇气，我亲爱的是否我仍然在代替，所以只能念玻璃，爱你爱的总比爱的大悲大喜，请你帮我控制我不同的情绪，

电影。 Signor Pretorio, io vedo questo. Non lo so.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 Aqua 新曲的征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去的了我最喜欢的灰色的皱褶在我眼前所有的花只是你一个人来来去去我不禁看看我的天空里这一边是的不懂的忧郁那一边是在太阳高挂的花自己的梦之里穿梭是雨水的让人紧张你总是一只月亮只是个花园把我自由的表现在这里或那里都很难遮就见着你不见一脸的枫叶挂在灰色天空阳光会在下季节你会遇见我去独到了我最喜欢的灰色可就这在我眼前所有的花只是你一个人来来去去不禁看看我的天空里这一边是的不懂的忧郁那一边是的太阳高挂的花 就是品味1033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这个整点在一首来自曹芳的遇见我过后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卢庚戌的我们生来就是孤独 星空下不停做梦仰起头眼泪就掉出来，眼泪就掉出来，一扇门轻轻打开，黑暗中什么也看不清。什么也看不清，我是否该写一首歌唱给你？这是某个夜晚想起你，我该用怎样的表情 你，告诉你我们生来就是孤独。 薛之谦歌，接下来听到的是你还要我怎样，正话反说的歌词，从冷静到激动又回归冷静的一个情绪的铺陈，苦情催泪也是非常典型的薛之谦的风格。 你停在了这条我们熟悉的街，把你准备好的台词全念一遍，我还在逞强说着谎，也没能力遮挡离去的方向，至少分开的时候我落落大方。我后来都会选择绕过那条街，多希望在另一条街能遇见，思念在逞强不肯忘，怪我没能力跟随你去的方向。我越爱越被动，越要落落大方，你还要我怎样，要怎样，你突然来的短信就和我悲伤，我没能力遗忘，你不用提醒我，哪怕结局就这样，我还能怎样，能怎样，最后还不是我的情人的离场，你从来不悲伤，何必这样？

快乐辛苦，永远记得要自我保护，不要害怕战胜的孤独。 别玩游戏了， 没人会善念。 别玩游戏 ，No， 不同情可怜。 别玩游戏 ，You， 快勇往直前。 人生在所难免， 都值得纪念。 放开自己，前往你的人生， 你想你那天已经不远，你想你那天已经不远。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曾经唱哭过我自己。这个是2013年的贺岁片《越来越好之春晚》的主题曲，由陈奕迅演唱，也是继电影《爱将爱情进行到底》的主题曲《因为爱情》之后呢，张一白加小柯加陈奕迅的一个再度合璧。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小柯演唱的版本《稳稳的幸福》。 有一天，当无法限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我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末日的残酷，在不安的岁月能有个归宿。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双手去碰触，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牵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我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末日的残酷，在不安的岁月能有个归宿。

到一首特别特别老的歌曲，也特别耳熟能详的，叫做依恋，来自蔡淳佳的演唱。这个是翻唱自法国歌曲我的名字叫依恋的这首歌。这首歌在蔡淳佳的一种嗓音的诠释之下呢，赋予了歌曲别样的音乐美感。 依恋坐在我旁边，厚厚的想念，岁月光身边，看你的笑脸，吻你的唇边。如果爱是座秋千，你就是我的原点。 谢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一首歌和周华健的那首《朋友》特别不一样的，叫做无印良品演唱的《朋友》，明天见，拜拜。 谁能够划船不用桨？谁能够扬帆没有风向？谁能够离开好朋友没有感伤？我可以划船不用桨，我可以扬帆没有风向，但是朋友啊，当你离我远去，却不能不感伤。